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各位好，你们现在已经准备好来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这个 Happy Time， 这欢乐时光了吗？ 对，对于很多朋友而言，今天是很特别的一天，为什么呢？越过山丘啊，就是感觉过了周三之后，周四周五就很快就能过去啦。 哦，对，最近你好像开启了一个点唱的模式啊。 是的，是的，是的。 对，就不知道为什么 只会唱那么一两句，怎么办？ 就每天就是说唱的模式，说两句唱两句，说两句唱两句。 歌词代表我的心 啊。是打算出道是站 C 位做网红呢，还是打算 可以考虑这么做？嗯， 男的五项啊，投海啊。 怎么被您说就感觉跑偏了呢？ 反正在这样一个星期三的傍晚时分，欢迎你们光临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下班快乐。前面我们这么不管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嗨了半天啊， 嗯， 就是其实我们也没有多嗨，因为下班的是你们，不是我们俩。 对，当然今天还会有我们的节目当中有特别的呈现。 对，还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今天的第二个小时将是一场复古舞曲派对。 要要要要要，朋友们，今天我们的后半个时段的这个歌单不是我们准备的哟。 对，就是简单来说，今天的后一个小时，大家是可以在听着我们的 radio， 听着节目的时候，在开车啊开车就算了啊，在车厢里面或者是走着路的时候，跟着一起来跳一个小时的舞。 对，扶着方向盘摇摆一下。 嗯，复古舞曲的一个时光派对啊，会有一些很复古的味道。那当然在第一小时我们也会有特别的互动，请各位一定要好好的来感受感受啊，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像未来和过去的时间的穿梭感 啊。所以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好不好？ 好， 来告别一整天的工作。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今天的天很蓝，所以我们先请各位听这首 Wendy 温岚仰望天空。 释放感动 Everybody come and sing along Baby all night 开场送上来自于温岚的一首《仰望天空》，送给这样的蓝天白云好天气啊。 对，当然有一首歌曲也是关于很多朋友的一些回忆吧，就比如说这首歌我很多年之前通过 radio 来听到，今天送给你们。 嗯，希望你们在这首歌曲当中啊，仰望天空的时候望到的不只是你们的车顶 啊， 或者是屋顶啊，就是这样的天气不走到户外就实在是太浪费了， 出去走一走吧， 天实在是太好了。可惜要上班啊，我就觉得这天去个什么北海公园什么的啊， 嗯，溜溜弯放放风筝什么的， 哎，对对，什么走几步啊，然后说北京又到了一年当中呢，马上就到这个最美的季节秋天了啊，秋风送爽，大家好好的享受，好好的珍惜。 嗯， 当然我们今天也会在我们节目当中继续派送这个秋天到来的演唱会的门票。 你过得还好吗？嗯，How are you？ 你听你这么问就感觉过得不好你知道吗？ 固定回答 人家是这样子问吗？ 嗯， 你过得还好吗？哎，对，一个大声的问句。 对， 你说你过得还好吗？感觉特惨。 就是是一种老友之间的问候了。2018赵传时空回旋传奇30年的巡回演唱会提供的演唱会门票2张。 嗯，真的是会唱很多的经典，然后带大家一起来温故知新的这场演唱会， 嗯， 相信会有很多人在现场一起大合唱。9月15号，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赵传和你不见不散。购票请登录大麦网。 嗯，所以今天索票的方式是什么呢？ 很简单，你过得还好吗？ 啊，就是让大家回答，还是说就直接问这个问句？ 就你过得还好吗？回答一下就好了啊。 好，你过得还好吗？记得编辑你的回答的答案，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嗯， 就可以了。 就是过得不好啊，就不要发手机号。 Bye, thank you, and you。 好，赶紧啊，参与互动，赢取赵传演唱会的门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今天是8月29号， 嗯， 今天呢，实际是已故摇滚巨星啊，其实我觉得不能说是他是摇滚巨星吧，因为他的曲风很难简单的去定义为一种音乐的曲风，但是呢，大多数的朋友都认为他是流行音乐之王， 嗯，谁呢 ？Michael Jackson， 对。 就是他60岁的名单，如果说 MJ 还在世的话，那今年就是60岁了。 因为今天满屏都是刷屏了他的一些歌，包括一些人对他的回忆。嗯，我清楚的记得那个时候，在他刚刚过世的时候那一天，那时候我还在上早间的节目，就是在上先听为快。 嗯， 我是半夜被电话吵醒的。 哦，然后呢？ 你不要想多，不是别人打给我， 促销电话。 哎， 好了，不打断您，继续。 咱们说这么让人有一些伤感的事情，好不好？ 嗯， 就是你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因为是台里面的。当时的同事打电话啊，领导打电话说，哎，明天一定要节目安排这样的主题啊，说这个是一件大事。当时突然觉得好像，哎，你的某一段音乐记忆啊，就突然一下对就被抽离了。 嗯， 当时是我懵的。你每次去听到一个喜欢的歌手或者陪伴你成长过的歌手，无论你是不是真的或者是很真诚的去迷恋他，但是呢，多少都会有一些抽离感嘛。 对，其实我昨天看到一句话，也是说，因为针对这个小丸子的那个作者不是已经已故了吗？ 嗯， 就是已故这个词其实对于很多朋友而言都是比较残忍的，不如说换一种说法，就是他们已经停止了成长，而我们还在成长中。 对，然后我就今天想说，哎，我要推荐什么样子的歌给大家，稍后其实会有一段王牌推荐是特别有关于 Michael Jackson 的内容哈。 嗯， 那现在其实我想在今天的一开始推荐他的第一首歌，其实准确的说是一个伦敦的 DJ， 然后呢去做了一个他的混音 啊。 对，刚才我也发到自己的朋友圈里了，其实那是在上个世纪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他当时还是在那个 The Jackson 5，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因为他很小就登台演唱， 嗯， 就那个时候的冠军单曲就是 ABC， 对， 那首歌， 嗯， 其实真是在全世界范围都很有名。然后那个 DJ 有一次喝了两罐啤酒之后，突然在听这首歌很有灵感，说我要把这首歌混音取样之后变成了另外一首歌。 所以取样之后变成了 Michael Jackson 而孩提时代的那种原声重现。 对，就是那个是他孩子时候唱的歌， 哦， 然后呢又重新又混音了一下，所以就变得更简单的美好。所以我刚才在朋友圈其实写到的是就是这样的一首歌 Easy Love， 他曾经也是登上了 UK Single Chart， 就是这个英国榜的那个榜首的是这支金曲。 嗯， 然后呢我在想其实不要好像哎说到 Michael Jackson 很多人就好难过啊，嗯，他怎么离开这么多年了，然后能不能回到那个最初的美好的时光，就是他的声音。对，就你现在还可以感受到那种鲜活的能量， 很稚嫩啊。 对，就好像你面前的出现了那个还没有经历过那么多世事的孩子，在这首歌里的样子。ABC 取样之后的这首歌变成了 Easy Love。 所以仅仅是以这样子的在采样的当中童年 Michael Jackson 的声音而言，这首歌穿越了时光，至少穿越了有50多年啊， 对， 来到了此时此刻。 所以我相信在今天这一天，全球各地他们都会有他们自己属于不同的方式来庆祝，来怎么说，就纪念这一天吧。所以今天娱乐座王盘也会用音乐的方式带你进入到 MG 的时代。 而且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个时间轴会向前也会向后啊，向着未来，会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互动主题，我们在下半个小时会告诉你。另外在后面的6点到7点档也会有复古舞曲派对。稍后的王牌推荐，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在全世界各地呢都会有一些人为 MJ 准备了一些纪念活动来庆祝这个有意义的时刻。 是的，是的，记得锁定 FM 97.4，记得关注我们的方式也非常简单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来看看今天推荐的内容，其实都是有关于 MJ 的。 王牌推荐，本节目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二届老舍戏剧节金秋开幕，与您相约天桥。开幕大戏《老舍赶集》即将开演，看不一样的老舍，品芥末堆里的人生。9月7日至8日，来看中国式理想生活。 刚才我们说到了在全球啊都有很多歌迷为 Michael Jackson 啊准备了一些他的这个诞辰的纪念活动，比如说在美国，就是 MJ 的家人和朋友就参加了他的一个遗产委员会啊，在美国的这个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一个生日音乐的庆典。 对，而且在太阳马戏团还排演了一出名为 Michael Jackson One 的特别演出，也会在今天晚上进行首演。 另外呢，英国伦敦的国家肖像馆呢也在办了一个叫墙上的 Michael Jackson 啊，墙上的迈克尔杰克逊的展览，其中大部分的作品呢都是来自于著名的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大家其实都知道安迪沃霍尔是波普艺术的大师啊。那其实这个展览呢也是包括了 MJ 在世界上留下的最后一幅的肖像作品。 对，其实我们所熟知的很多一些美国的艺术画家，比如说 King DeWilley 创作的一幅作品， 对， 然后其中有一幅作品呢是在 Michael Jackson 去世前几个月就已经开始创作的，而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才完成。 对，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最后一幅的肖像作品吗？ 是的 啊。今天如果你生活在伦敦啊，好吧，大家现在在北京听这个会怎么说， 说不定我们的这个节目也是在全球播出。 哎，是是是，有可能伦敦的听友也会听到嘛。这个在城市的半空当中会出现一枚巨型的钻石皇冠。由于这个60岁呢就是也有一种称呼叫做钻石蛋，因此呢在他的这个生日的当天呢，这个近4米高的钻石皇冠会出现在伦敦的南岸。就是反正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纪念的意义的事件。 对，总之我们放眼望去了很多国外发生的一些事件，稍后和大家分享一些中国内地的歌迷跟大家分享的也许一个的庆祝仪式。 今天呢特别剪辑了一段串烧啊，我也享受一下这个就 club DJ 哈mix 混音 哎打碟的感觉。这首歌不用多说了啊 ，Beat It 哈，这是他很有名的舞曲了。那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很多人很喜欢他的一首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呢 啊，这首歌是 什么呢 ？Black or White。就可以听到的是很有标志性的那个啊呜的一声啊。 Michael Jackson 的金曲实在是太多了，你的脑海当中肯定会出现 You Are Not Alone 啊等等等等的歌，但是现在我想请你听到的是他和就巨星和巨星之间的合作，这是他和保罗麦卡特尼 Paul McCartney 合作的歌曲 The Girl Is Mine。 Tonight she walks right in my dreams since I met her from the start. I'm so proud I am the only one who is special in her heart. The girl is mineThe doggone girl is mine. I know she's mine. Michael 在生前其实和很多的这个音乐界的一些歌手都合作过，就是他和保罗麦卡特尼甚至有一个对话的部分。 I think I told you I'm a lover, not a fighter. I've heard it all before, Michael. She told me that I'm her forever lover, you know, don't you remember Well, after loving me, she says you can love another. Is that what she said? Yeah, she said it. You keep dreaming. I don't believe it. No, the girl is mine. No, mine. 而其实还和那个 Cream 合作过很多很多，太多了，我们今天就不一一的列举，就是这样一小段的音乐内容，希望你们喜欢。接下来回到现场。当时的一场演唱会的现场，这是我特别喜欢他的一首歌 Man in the Mirror。 Man in the Mirror， 对，镜中人。 I wanna make a change for once in my life. It's gonna feel real good. Gonna make a difference. Gonna make it right. As I turn the collar on my favorite winterIn my mind, I see the kids in the street with not enough to eat. Who am I to be blind, pretending not?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中国的歌迷也有很多的纪念活动是吧， 比如说在上海的兰心大戏院今明两天呢将会举办 Michael Jackson 的全新演唱会，也就是说用现代的这些技术来还原当年的 Michael Jackson 也是不成问题的， 对，全息的那个360度。而且北京的歌迷前两天还看了他的当时的一个电影啊，是88年的那个电影叫月球漫步者， 对， 就是总之全球各地了啊，就是大家都在为他送上自己的祝福。 对，我觉得他用的一个词还挺好的，就是庆生活动。 对，真的是 一直都在。 想到 Michael Jackson 5岁登台，一生获得了13个格莱美奖，26个全美音乐奖，他也以一己之力资助过39个慈善机构。 对，当然他的音乐是不认输的，并且拥有吉尼斯认定的销量最多的一张专辑，叫做 Thriller。 对，很多很多的经典，所以仅以此段来致敬永远的流行乐之王 Michael Jackson。 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 8月23-9月2日，炫目潮流时空北京 SKP 秋季化妆品节邀您到店选购护肤彩妆礼盒，更有满千返百、10倍积分、银行刷卡礼多重回馈。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二手房过户代办就选房帮办，28000，下载房帮办 APP 找房吧。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智能四驱纵驰随心， Beats 音响震炫来袭，超大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歌曲音乐会等专场音乐会的曲目，都是词曲作家前往上海浦东、广东深圳、京津冀地区等改革开放前沿地区采风创作的。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9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 40012345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88， 400876488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 ，Hello， 下班快乐！欢迎继续回到 FM974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到了17:35:24，一个天气不错，而且呢，蓝天白云，心情也挺好的。星期三啊，星期三其实容易让人觉得幸福。 对对对，因为就是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了。 哎，真的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也特别的有意思啊，包括前面呢，我们其实回顾了一些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音乐哈、当然，其实也会有一些。我自己的推荐，包括之后我们也会有一些有关于时光的主题。 对对对对对，这个还是要卖关子，稍微卖关子的。 会去一个可以向后去走的一个邮局，啊，向时间的后面去走，向未来走的邮局。另外呢，我们会在下个小时去了一个复古音乐的派对啊。 对，会有专属的 DJ 为您准备他的 set。 接下来这个应该是属于复古系列的、怀旧系列的了。对， 一首歌曲可以被传唱多久？10年、20年，或者是30年？日本音乐家谷村新司代表作品大家都知道，叫做《星》。是这首歌30多年以来都被各种明星翻唱过，比如说谭咏麟啊、徐小凤、罗文，还有姜育恒等等等等、 太多了。其实每一次翻唱都有不一样的味道哈、就是华语音乐的那个感觉。但是原版呢可能大家也会很喜欢。那今年的9月28号，北京的观众就会再次有机会亲临北展剧场去聆听他的原唱谷村新司的现场演绎，所以去关注一下这个谷村新司的这个演唱会吧。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联络我们的方式请找到白杰 FM 杨真白水的白人杰地林杰。总觉得说在这样一个温度来一杯咖啡应该还不错吧。 对，这样天儿就特别舒服，一阵微风吹过，然后呢手边刚好有杯咖啡。 嘉宾啊，嘉宾 这个就别太凉了啊，这点了啊。Cappuccino。 自从他走了以后，在我的心中留着不大不小伤口，在这个入秋街头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嗯，今天其实是8月29号，我们刚才说了是已故的这个流行音乐之王 Michael Jackson 他这个60岁的名单啊。 对， 如果他还在世，今年就是60岁了。 对， 全世界各地都会有一些人纪念他，然后呢去重新把他音乐拿出来，不停的去听啊，去想念他。 有很多朋友都觉得说，为什么现在很多朋友都会说，除了有特别的日子的时间节点，我们会选择怀旧的方式呢？可能是为了对未来有更多的期许吧， 或者说有一些仪式感啊，就是这些曾经陪伴过我们的音乐和青春。然后他其实刚才我们介绍过了，5岁就开始登台了，一生有那么多的奖，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为这个世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啊，因为他资助过很多的慈善机构。但是呢，抛去这些光环不说，我觉得他还应该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啊，他是一个父亲。 是， 所以当时记得我们做过那个一个神经系统的怀旧的单元，里面有一段呢是特别怀念他的，就是里面有一段的录音片段是他的葬礼上他的女儿对他的一个表白。 Ever since I was born, Daddy has been the best father you could ever imagine. And I just want to say I love him so much. 直白的翻译就是，自打我出生以来，爸爸就是你们能想象到的最好的样子。我非常爱你。来听 Heal the World， 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1991年。 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 And the place came much brighter than tomorrow. And if you really try, you'll 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 In this place, you feel there's no hurt or sorrow. There are ways to get there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little space, make a better place.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 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You know the rules and so do I. I've still committed to love. 这也是一首很复古的歌了啊。对，今天我们就是会有浓浓的复古气息，是因为之后在下个小时将会有一场青春舞曲啊，复古舞曲派对。 记得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节地灵的节。 对，你们可以准备好一下，稍后我们在下一个小时大家一起听着歌跳舞啊。 今天的歌单可不得了哦。 对， 所以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可能会有 list 抛上来。 是，另外呢，其实今天的节目呢，会有一个小小的设计。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设计是什么。待会儿呢，我们会让艾科带我们去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 未来邮局。 然后在去完那个地方之后呢，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些感想，或者想对一年以后或者两年以后自己说点什么。 对，我们先不妨去到那个地方，再来说我们未来对自己的有多少期许。 王牌新发现， 如果写一封信给十年后的自己，你会说点什么呢？慢慢的发现，我们从最早的 QQ 时代，也走到了现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人与人的交流，往往只需要点击屏幕，或者敲击键盘、鼠标就可以完成。正是在时代变得越来越快速、越来越方便的同时，人们也开始渐渐变得怀旧了起来。从刘胡毅的一曲《从前慢》，到节目见字如面的火爆，人们所怀念的是那份过去用书信交流、靠文字传情的时代。虽然书信交流花费的时间要很多，但是手书的情谊却弥足珍贵。 是一句， 在北京，现在有许多特色邮局等待着我们去光临。昨天我去了位于北京大石栏的未来邮局，在铁树斜街的小胡同里。邮局的门脸还是小时候的样子，门口立着的绿色邮筒，把人马上就拉回到了那个靠书信交流的年代。 从前 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复古的装修，老式的台灯，大杠二八送行车，还有铺着绿色桌布的实木桌子，无一不会把我们引向从前那个很慢的日子里。在这里，我们可以在二楼小花园里喝着咖啡，制作专属明信片和写给未来的信，然后呢，把这份期许投递到特定的年份信箱当中，等待它奇妙的发酵。 未来的我，你好。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里，所有人都叫我们活得勇敢独立，但活着活着就把自己活成了女汉子。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远行，想寄给未来的你这首歌。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特别的主题，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小小的设计是什么呢？ 我发现今天还很特别，就是我们时间节点是从过去、未来，然后等一下是现在。 对，因为我们之前说到了 MG 啊，他甚至听到了他童年时代的歌， 是 回到了现在，然后我们现在又想要去到未来。 对，今天不妨和大家做一个互动，做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记得关注白吉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然后呢，把你想对未来两年后的自己说什么话，或者编辑成文字、语音的方式发送给我们都可以。 对啊，你要认真想想啊，如果你有空的话，你可真的可以写一段文字。来不及的话，我们其实周末也会有一次推送，然后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就是一段文字或者一段语音，我们会把它保存下来哦，选一些保存下来。 对，然后时隔两年的今天，我们会再次就把这盘菜呈现给你看。 对，也就是这么说吧，在2020年的八月份的这一天的时候，或者是再后到八月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将会有一个硬定时的推送，这个概念是，这是做微信公账号都知道啊。 对， 我们定个时到2020年那一天把它发出去。 对，虽然说我们在说未来这个词的时候，未来就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好像对这个时间节点就一直是保有执念的。我们会很期待说，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自己有没有变成所期待的样子。 我记得好像我在很多年以前也是在。是在哪儿的一个时光邮局，也写了一封未来写给未来的信给自己。

开学了， 对，真的要开学了。但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多的是回忆到自己的这个青涩时光啊，匆匆那年。所以今天我们请来两位好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同时呢带来了一些青春的舞曲。基本上这段呢我就不用怎么说话了，我觉得。 对，我觉得，哎，这是你的两位老友啊，来了不应该让他们先介绍一下自己吗？ 哎，我来先介绍一下前两天刚在这个敦煌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玩的朋友。丁某， 哎，太亲切了，就是又回到这儿又想起了我最瘦的那段时光。 啊， 对，我最瘦的那段时光就是跟老白在这个录音室每周在一下做节目。 哎， 现在又吹回去了。 哎，还有过这样的时间啊。 对对对， 我 主要是不来了然后就变胖了。 那是好几年前十点说唱团的时候，丁某每周有一天是过来给我们打碟的，在直播间。 哇，好酷啊。 然后那个然后打完碟以后就是觉得特别委屈，回去就不吃饭，然后就瘦了。 特别委屈。 后来就是你们俩就开始不做节目，开始撸串相约。 对对对， 我们来正式介绍一下丁某，他是糖蒜广播的这个创始人。啊， 大家好， 欢迎丁 某。还有 著名 DJ 啊。还有一位让你来介绍， 这是我的那个现在的搭档，他叫小陈 Sanders 陈，也是一个著名 DJ 啊，著名不敢当， 对， 也来过，嗯， 对， 而且是大家知道那种最帅的，在舞台上能背一个键盘，像背一把那个，像背一个案板一样，在舞台上蹦来蹦去的一个著名的键盘手， 说的我脑海里出来那敦煌那反弹琵琶那画面， 对，有点那意思。 有点像， 能不能就是在 大家好，我是小陈 Sanders 陈， 耶，小陈 Sanders 陈。 哎，简单来说，你们打算今儿在我们节目当中干点什么？ 其实我们想放一些特别流行、特别时尚的歌啊， 没错， 都是新歌是吧？ 但是对对，特别新，只不过就倒退了30年而已。 还行啊，从二十到三十之间吧， 是 二十到三十之间，对。 所以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 就是香港的来自香港的这个传奇啊，就是乐坛传奇罗文的一首，也是我们就是应该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一首单曲《激光中》，几乎是我最喜欢的罗文的一首金曲。 对，那别说到罗文，就只能想到什么《铁血丹心》啊，什么陈《 狮子山下》也是他最 好的。我昨天有跟人聊天，人跟我看了一个特别伟大的 PPT， 嗯， 然后他跟我说，说我下面要跟你介绍，就是关于武侠这些情怀，然后忽然压低了一倍声音，哎，你知道那个《射雕英雄传》吗？我说我当然知道了，哦，那我可以继续讲了。 这是在分享一个秘密吗？ 对对对对，他说如果你是90后的，我马上要换一个口吻跟你说一些别的穿越戏什么的，我不跟你提这事儿。 你是想他是想变相告诉大家，其实他看不出来是这个年纪是吧？ 哦，所以说 原来这样， 这都听得出来。 听过这首歌的很多朋友可能对这首歌不陌生了，没有听过的朋友就像我一样当一个观光团。 来来来，激光中啊。嗯，来梭 哈，管你是神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只要你是有耳朵，我便会令你疯魔，要与你发生触摸，而好歌逐我你什么，此一刻你属于我，你再也没法躲。 这个听友叫兔毛，他说哇塞，今天请的帝萌啊，还用中文表达帝萌，真是太厉害了，说我是这个糖蒜的粉丝。 Hello 很多朋友知道你们可能就是因为糖蒜， 是 当初是有什么样的这个一触即发，就说哎做个小电台。 原因是因为我是从小听北京音乐台长大的。 哎呀， 真的是 广告做的啊， 这个 好 好， 漂亮， 好，好，好， 真的，真的，这不是做广告，我不会说去交通台是听交通台长的， 对， 我是 隔壁， 对，我确实是就是从小因为听电台节目，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途径，就是通过音乐台什么校园民谣啊，什么那欧美的节目，每年报道那些格莱美啊， 对， 就是从那听着长大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放这些歌，就驾轻就熟，完全就是。按照小时候的那轨迹去放， 没错， 对对对， 都是童年的记忆、啊。 对， 当时做糖蒜广播最享受的部分是哪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就是能跟别人分享这音乐吧，然后你走大街上被人说，哎，说你那个节目特别好，对， 就是给自己喜欢的东西找一个出口。 对，就是我觉得因为 DJ 其实都是大家特别愿意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分享给这些听众嘛、 嗯、 对吧，包括有人说哎你有一首歌我没听过啊，这怎么这么魔性啊，这个、歌我以为我自己调错台了，就赶紧介绍一下，刚才那歌是罗文的一首歌，叫做 激光中， 哎，也是这次我们的舞曲派对会放这样的音乐吗？ 应该有不少， 会比较穿插吧，我觉得， 对， 因为其实是要说一下的是，我们9月1号的时候呢，会在灯笼有一个我们的青春舞曲派对啊，我们就这么说啊， 畅想青春。 而且因为主要是Sanders陈，因为是广州人，所以他就代表了很多粤语听众的这个怎么说呢？ 对， 这个取向。 高东娃， 对，而且我也是85后，对，刚好就卡在了那个时代，听很多这样的经典的。就粤语的舞曲， 所以刚才没有听过的一些朋友呢，可能和我一样说，哎，好像很有武侠气息，但是说，哎，这首歌曲的节奏还挺适合这个驾驶感的， 没错， 大词。 哎，今天我们会有很多这样的好歌啊，大家别着急，待会儿呢，我们也会有一个连线，因为我们白给100块，还要照常进行，两位也可以跟我们一块考考我们的听友，好不好？ 就这么定吧。 好嘞，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1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1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今天两位好朋友，我们再次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哈， 他们分别是 李萌、 三的神， 欢迎 大家好， 两位都是这个 DJ 啊，所以其实他们不单是要做广播节目的 DJ， 他们自己也会去这个现场去打碟、 放音乐 啊，对这个，然后我们会有一个青春舞曲的派对，然后呢也要诚邀这个各位听友跟我们一起去参与一下。 对、 啊， 所以今天我们的白给百块的时间就交给他们俩了，让他们去考一考听友吧，就别说我们每天就难为你们。 听说你们星期六晚上那个派对是要大家都穿校服去的是吗？ 对，因为9月1号嘛，我们已经就是离开校园很久了，很想追求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我们问过很多学生，他们不知道还去哪儿能找到他们过去的校服吧？ 对，有点难，但没关系啊。其实像我们几位 DJ 会穿上我们的工服 啊、工装之类的， 就感觉你说这个工服，我就会有很多的想象，是吧？啊，对啊， 那什么就是超级玛丽之类的， 葫芦娃什么的都行啊， 也行啊。 其实有关于校园的话，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白衬衫啊、白 T 恤啊，也可以吧？ 对，其实最简单的跟大家说的装扮就是白衬衫，这样是肯定是保险， 就没错了啊， 肯定没错了。 想想现场会很开心啊，一个舞曲的派对。不过要看看今天的我们答题的听友是不是已经在线上了。Hello， 在了吗？ Hello， 嗨，你好，怎么称呼你？ 我叫韩旭。 嗨， 韩旭， 韩旭啊， 韩旭的。 你之前参与过我们这个答题的环节吗？ 没参与过，但是听过。 好，准备好，我们今天有5道题，开始要轮流向你来提问了，好吗？加油，希望你能够赢走300现金红包。第一题，由天桥艺术中心举办的老舍戏剧节即将于9月7号到10月27号亮相首都舞台，请问第二届老舍戏剧节的持续时间，它是9月7号至10月27号吗？是吗？ 是。 一看就是每天都听，是吧？耶，答对了， 我松了一口气，因为第一座大山终于翻过去了。 对，来第二道题，我们让 Dimo 来问。 今天是摇滚巨星 Michael Jackson 60岁的诞辰，请问 Michael Jackson 是家中的长子吗？ 是吗？ 不是。 这么厉害啊！ 你看他的头像是有音乐元素的。 第三题， 好吧，这两题已经答对，他是其实是第七个孩子哈。第三题，来， 好，电视剧《如懿传》正在热播中，请问在最近更新的《如懿传》里，陷害如懿的贴身侍女是叫锁心吗？ 这我都不知道，是吗？ 不是。 哇，你不会连这个都看吧？ 天哪， 是不是我没别的意思啊？ 啊，对，白老师没有别的意思， 对，没对。 哎，最后补这一句，感觉 不是，那叫什么呀？不是叫锁心，叫什么？ 不知道，反正不是他那个大样。 我告诉你吧，叫小燕子，哎，逗你的啊，叫阿若，阿若， 阿若， 对，好， 好了，该第三题的。 我跟你说，这个我还真是没关注。今天在电梯里听到女同事在聊这个话题，我简直没有办法插嘴。 那就别插嘴。 不是，电梯是五层，我四层就下去了。哎，好吧，来看看今天的第四题。 到了反转的时间段了。 哦，对，你可以反转，你还要继续吗？ 继续吧， 继续来 哦，因为他也是迪梦的忠实听友。 对，哎，你迪梦，你问他这道题，他答错了，挑战结束。就是前面这个能拿，本来能答对一半，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的粉丝都是那个坚韧不拔的， 太 没 错， 对 对对，好来， 噔 噔噔，请题， 第四题， 第四题是今天的天气可以说是秋高气爽，请问“秋高气爽”这个词是出自李白的诗词吗？ 是吗？ 是。 哇哇哇哇！ 没关系，还有下次，还有下次。 哎、为什么老白露出那种哗哗哗这样的笑声？ 哗哗哗哗哗，就是哎呦，这个 钱终于保住了， 捂着那个钱袋的声音啊！对，我就是怕这个 demo 过来以后就帮我把这钱送去。 对， 对我还怎么请他吃羊串，对吧？ 是。 一般嘉宾来的时候都会散财童子一般，把所有的钱就散出去。 行了，好。那这个听友小韩 ，sorry， 抱歉抱歉啊，第四题挑战失败，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小红包送给你，好不好？ 嗯，好的。 另外，我们也诚邀你去参加这个星期六晚上9月1号晚上我们的这个青春舞曲派对，好不好？ 好啊，好啊。 现场那个丁某小时候他们都在现场打碟，您可以去现场听他们放歌。 对，现场我给你朗诵那首对的诗词， 就这么定吧。 好吧啊，应该是杜甫的诗哈。好，再见， 再见了， 拜 拜。 好，拜拜， 拜拜。这个现在就说一下吧，那个诗词那个原句应该是怎么说的来着？ 爱如玉山草堂静，秋高爽气香先心。 对， 所以那天在现场的时候要用这个来 remix 一下， 他唱他主要唱。 哎，丁猛哥，丁猛哥，咱这个不带这个， 期待 这个。 哎，开玩笑，开玩笑， 我就是喜欢这种互相这个在就是损害的感觉， 挖坑的感觉。 好，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的时间，依然是 Dimo 他们带来的歌。 对，其实我们刚才说那古诗啊，其实我就跟这正好加上，就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背唐诗 啊， 还有就是听这儿歌嘛。 儿歌 这首歌就是一个改编的儿歌， 好， 就来自这个上海复兴方案的这首歌叫做 Schoolboy， 超级喜欢，来听。 就是这个歌，就是改了以后，我觉得特别好听啊，对吧？ 对，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跟着一起唱嘛，对不对啊？我觉得希望我们那天那个派对的现场也是这样，大家一边跳一边唱啊。 想要参加朋友记得关注白鸡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I'm not afraid to die. 接下来我们要出今天的音乐题了啊！今天不一样的是，音乐题呢，我们将送出的就是这次我们的青春舞曲派对的门票两张啊！ 对， 哎， 所以呢，记得关注白街 FM 杨春白雪的百人节第零节。然后呢，我刚看到我平台上有很多朋友留言说，抓紧时间去学校门口拦住他们接校服， 想去跟我们一块跳舞的朋友啊，这个机会也要给到大家了，而且我们。送几位朋友，我们想想看啊，送五到十位吧， 嗯， 好不 好, 好？ 一个人可以带一个人去，就是差不多这么多朋友跟我们一起去跳舞， 嗯， 好吗？所以这个题其实也不能太难了，我觉得， 哎， 对吧？就是听一个前奏，让大家来。 我觉得这个真不难，接着这首歌不难啊，大家 放轻松。 我看那个为什么看小陈的那个表情是属于那种这也真不难，感觉好像挺难的， 很学究，你知道吗？ 特别像老师，好，我准备一下，先关注白街 FM 杨春白雪的百人接地零节，把那个对话框打开，发来最快的和后面我们单选的几位都会有机会拿到我们的门票。 嗯，好嗯，好，我们是听前奏来问问题呢，还是说先问问题？ 先问问题。 好， 好，等会儿，同时吧。好吧 行、嗯，好，那么请听题，今天的这道音乐题非常简单啊，第一句歌词当中出现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对，两个字，什么心情状态？ 什么心情状态？ 哎，两个字啊！然后呢，赶紧发送到我们的 白吉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零的杰。 要唱出来了、啊！ 哎呀，呼之欲出了。 怎么办？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今天呢，两位兄弟到节目里面来做客，然后呢，我们其实也会放一些他们要推荐的歌，重点呢是要带着大家一块儿，我们在这个星期六晚上一块儿跳舞去。嗯， 是的， 嗯，对，在这个灯笼俱乐部，我们的这个厂牌的名字叫做复古电工团、 啊， 主要是把这些复古的音乐带给大家，让大家 你们就是专门做这种复古音乐。 对对对 对, 对， 没错， 嗯。 所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这个乐团叫做 Tony Basil 的这首 Mickey， 这我觉得是最能代表那个。像我上中学的时候大家跳操的那个状态 感觉 有 节奏 一听着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 演 他说这个歌好像出现在巨齿鲨里面的吗你们看了吗 我还没看但是这两年你看就是复古回潮原因就是因为好多片子里都有这样的、 啊、对对 你一看这个电影配上这个音乐马上你就觉得哇那个感觉又回来了 就会很带感 对对对 啊 以我们这次的文艺小分队呢，就是组织大家也一块儿参与这个跳舞啊。我们就是青春舞曲的派对，去参加这个派对。 对。 然后大家呢，现在只要回复这个答案啊，刚才第一轮已经结束了， 是的， 我们马上就要公布正确答案。好，放了一段前奏，让大家呢来去猜一下这首歌的第一个出现的一个情绪的那个歌词，对，一个心情是什么？我们马上来公布一下，好不好？ 好的， 好嘞。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金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金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金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金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来，我们公布正确答案了，来，两位老师，这首歌 给我们公布一下那个心 情吧。正确答案是苦涩。 还期待音效，你知道吗？人家才是名副其实的音效。 人家要打碟嘛，对不对？这歌应该在现场放，效果会非常好，我觉得。 哎，那每次都大合唱啊！ 大合唱，大合唱。 水手来自政治话题。 不，其实你在现场的时候，经常会发现这样，就好多人，啊、然后指着你，哇，这个人是谁？好讨厌，为什么放这个歌？然后苦涩的伤，然后经常遇到这样的人，对， 就产生共鸣了。 对，他是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会在这里遇到你那种感觉。 对， 你为什么会知道我？ 好讨厌，暴露我的年龄。 对，然后你还知道我所有的底细，知道我小时候曾经被我爸揍过，是吧？ 对对对。 那 对 于很多刚才我们已经回答正确的这些朋友们而言，就是听这首歌曲多长时间了呢？想到这个话题，心中难免有些苦涩。 我们为什么要想这个话题？我们就想象此时就是我们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样子就好了，对吧？ 和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政治化的 零后嘛， 又哎， 你怎么会唱这歌？ 我学歌学的这么快，没想到啊！ 哎，是， 还是太流行了。 我跟你说啊，这歌手里面有几个人是自带哭腔的，政治化是一个，王杰是一个， 哦， 就是他们唱歌的永远是好像就是特别惨，人生特别惨，对对对， 老觉得自己特别委屈， 对，所以我觉得现场大家一起合唱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也会有孟庭苇的那个歌《谁的眼泪在空中飞》的感觉， 是，我们就现场发纸巾了。 这是水手来自郑智化的歌啊， 水手。 所以我们要公布一下刚才回答对正确的第一位朋友叫什么名字吗？ 来， 他的名字叫做穆小穆林。 哦，恭喜恭喜啊！这是一位年轻的朋友啊。 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 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呢，继续还会有我们的青春舞曲派对啊！今天两位嘉宾也会带来更多的好歌给大家哈。 为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看病挂号排队一排小半天，老人受不了，孩子不耐烦。 下载快医 APP 啊！北京三甲医院立即约，快医 APP， 你想挂的号都在这里。客服电话010-8225-2601。 十一假期咱去哪儿啊？ 我要去乐多港看蓝精灵。 我正好去购物。 那咱就住那儿，吃海鲜自助大餐，泡温泉。 我还要去乐园玩。 那就去昌平乐多港了。 乐多港让全家都快乐。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现在至9月30日，奥迪全系置换 A4L、A6L、A8L、Q7 车型，即获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车船税、交强险赠送。其他品牌置换享至高4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机会获赠额外商险。奥迪全系车型尊享收车聚会，高价回收您的爱车。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对，今天两位好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位是 Dimon， 对 Dimon， 还有 DJ 小陈。 哎，大家好。 你一般习惯大家怎么叫你啊？叫中文还是叫你英文名？ 其实大家叫我小陈、老陈的都有，要叫我陈叔、陈伯的都有。 嗨，这非得把所有的年龄段都说一遍是吧？ 哎呀，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对，严肃。 不是你没听出来，他就说他粉丝的那年龄跨度大吗？ 对， 上到85，下到一年级。 嗨， 大家都喜欢听你放歌跳舞。 对， 你一年级有点夸张。 所以后一个小时的时间段，所有的歌单都是来自二位的。 对， 来介绍一下这首歌。 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这个大波浪乐队翻唱的这首歌曲，其实大家已经听出来是潇洒走一回。 对， 这也是每次在那个音乐节上万人大合唱的一首曲目。 这个乐队是他们就唱这种复古的 disco 的风格的吗？ 对，他有一部分音乐是这样嘛，但是就是说这种方式年轻人你看就是也毫无保留的，就是敢于去迎合这样的音乐。 对， 也不会说自己哇自己觉得自己好老，也不会。 对，不会不会， 真的是非常时髦的 一种拥抱，一种拥抱。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拥抱拥抱过去啊。哎，这个有点意思。有段时间我怎么记得那个叫新裤子，他们也特别喜欢把音乐弄成这样的，就是 其实这是一种就是把最现代的方式和最大家最记忆当中最经典的那个部分相结合。对， 没错， 对，这样的方式其实比较讨喜，非常 对 对。 很多朋友都可能觉得说，哎，复古电子风不应该是张强那种我的80年代那种感觉，说哎老歌还能这么混，还挺有意思的。 对，我跟你说，上次这个强姐来节目做客的时候，其实她自己也说过，她说现在很多的这个90后什么都追着她。 哎呀，太喜欢她了。我们去外地，然后人家跟我们说啊，我们不介意你们一晚上都放张强，这些曲子你一直放10遍。 因为你觉得她曾经在那个年代，哎，她是当年的这个时尚的声音哈，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好像发现哎她的声音会自带一种，就是这种就是怎么时空。风感，你听了会觉得 没错， 哇，好前卫这个声音。 对， 时尚是绕一个圈啊，有的时候。 对，就包括他的很多当年的这个装扮，现在看起来也不过时。 没错， 装扮其实我们记忆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装扮，就是以前小的时候穿过的衣服，有可能现在呢，哎，突然有一天啊，比如说你在穿，比如海魂衫，我就特别喜欢穿，我觉得每次穿海魂衫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特别开心。 哎，这就是一种反潮流， 回力鞋是吧？哎，这个你， 但是你穿这样，可能一楼你都上不来。 说哎，要我给你拍个照， 这是谁？ 这是谁？没见过你。怎么？哎呦，怎么回到18岁了？或者说，你像艾科这样的，是不是他突然有一天带了一个贝贝家出来，大家是不是不认他是谁？ 哎，贝贝家这个名字好久没有听见了，他是不是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 好像是 没有了。 哎，这个音乐好熟啊，是贝贝家的主题曲是吧？ 所以要继续给我们介绍下面的这首歌了啊。 那是的，这个是一首《快乐宝贝》，也是我们当时贝贝家的广告曲。来自青春美少女组合，这个组合是我看这么多国内外的不同的女子组合，这个是我第一个认可的国内的少女偶像组合，那是1997年左右吧，好像是 火箭少女的101的前身。就是说在那个年代的火箭少女101。 对对，这个说实话就比火，那好吧，不说了。对， 好，我说是好的， 不说了。 对。 听着歌感觉我明天还得交作业，你知道吗？哎、现在应该是写作业的时候。 哎，我采访一位，这位采访一位你啊， 嗯， 是不是跟白洁做这么长时间节目、嗯，今天听到这首歌是最高兴的？ 是真的，我看到歌单的时候， 这个嘴角冒出了不自觉控制不了自己的笑容， 笑容， 对对， 我剪辑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刚才那个脸上的表情有点少男的感觉，有没有？ 啊，对，谢谢， 羞涩的微笑。 就是我在看到今天歌单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曲可能我没有听过，但是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发现哎，我怎么会 掌声响起来了？就 哎，没错，响起来了吧？ 就发现音乐就像一个开关一样，它会打开你所有 的 记忆。 真的是这样。 等会儿你们家人没给你买过那个贝贝家？ 当然买过。 这就对了。我特别好奇的一点是，当一个这种以复古为主题的舞曲的派对的时候，就大家在现场是真的全都会。就是会，就是怎么能够找那个契合点呢？是一上来就放舞曲吗？就放这种？ 对，其实首先就是你不能让大家停，你不能像演出似的，下一首歌曲是什么什么 啊？没有没有， 我们没有报幕， 没 有 主持人， 对对啊，也不会凭借喊麦的能力让大家就是高兴起来，真的是用这些歌，因为这就是你童年的时候或者你少年的时候听到的歌曲。 你每首歌都听过，但你猜不到下一首是什么歌，但你知道肯定有大概什么时期的歌。 永远有惊喜。 对，你会全都是在意料之内，但是都是每个都是惊喜。 就大家都可以沉浸在其中吗？ 对，一直他会知道，都我今天要来这个派对，我肯定会知道我大概听的是70到90年代的各种我很久没听的音乐，但我猜不到什么时候会出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水手 okay,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夜来香，但是我知道很可能会有，就带着一种期待去， 而且大多都是中文的这种流行的金曲， 其实我们是中英文结合， 都会有 都会有 都会有、 我觉得他们这种这个滚动播出的方式就像迪梦他自己做那个节目一样，要为你打个广告了。遥远的旧时光第30期的时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是发挥了所有 DJ 的那种全能无力全 开。对，其实他就是把 DJ 的感觉和这种你熟悉的歌曲的感觉接在一起， 没错， 好像是声音版的满汉全席。 哎呦，真的 每道都是大菜。 哎呦，这么说到饭点了啊！哈，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其实都想去，但是我们还会抛出第二道音乐题，大家可以来努力回答一下啊。 哎，大家集中精神啊！ 青春舞曲派对就在稍后。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对，我们俩还在这聊天呢，没听见吧？没听见我们说什么吧？在说，差点把答案说出来。 对对对，我们稍后要进行到一道音乐题了，今天也是家事题，对不对？就是大家先准备好手机，记得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对吗？我们俩眼神对一下，就刚才说那首是吧？ 好的，没问题。 那大家还是听一段前奏，就猜一个。 就是这是哪位天王演唱的？ 哦，歌手、 可以。好，三、二、一。 太简单了吧？ 对呀、啊， 不行，得换题。 这首歌我们在 Goodbye Work 放过的。 嗯，是吗？ 嗯， 行吧，就这个吧，就这个吧。 那这题改了啊？问题是这个音乐是什么调的？ 哇，这个别， 这也太难了。 这歌的这个第一句里面有没有出现树？ 嗯，好啊， 有或是没有呢？ 哎，别换题了，咱就问是谁唱的吧？还是 好的， 谁唱的？ 不换题，有人回答是毛不易，我谢谢你啊。然后回答答案的朋友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的青春舞曲派对啊，到现场去跟我们一块跳舞蹦迪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这个是什么歌？ 这个也是一辆代发的复古列车啊， 没错， 特别适合饭点逛吃逛吃逛吃 啊！哎，你这个联想我喜欢， 女人都喜欢这个词儿， 逛吃逛吃。 杨坤曾经翻过一版， 没错。 现在我们听到这个版本， 这个而且这个歌最有纪念意义的是，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一首 disco 的原创的曲子 啊，它不是翻唱。 86年写的，不是翻唱，是原唱。对， 最早是收录在这个 叫87唱响，是一个广州，他应该是文工团的人吧？ 啊，对对对， 文工团的人。 那时候一个 disco 的一个专辑里面收录， 对对对， 第一版是刘红、邓婕宜演唱， 对对， 好像是。 我记得有一次 87狂热， 对你有一次来我们十点双乐团，咱们放过一次就是全都是 disco 舞曲的那个专辑啊， 是 来回忆一下这歌啊。 这个节奏特别好，真的特别好。是我特别好奇说，去到现场的时候，是不是就是 DJ 你们会有一个那个 beat matching， 所有的这个节奏都是 就是这个歌为什么是这样呢？原因就是因为现场现在所有在听这个歌人是都是在自己唱的， 对， 所以我们其实现场好多时候。其实你回听我们的现场录音，会发现好多中间是没有音乐的，原是因为现场已经大合唱失控了。 对， 唱起来了，太高兴了，大家。所以我们只能把音量拉了，在这看着。 我一直在找那个副歌，我的心在哪？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我的心。 现场基本就是这个效果。 我现在可以就是 对收音机前的尊敬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唱。 在等待。 哎，我跟你说，上次在就是咱们敦煌那个 after party 的时候，demo 就是现场打碟。有些人会一开始不愿意，或者说他不承认自己会唱这首歌，他可能一开始会有一些羞涩，比如手里面拿了一瓶啤酒，然后 摇摇摇摇， 然后晃一下，然后有一些，然后 他想走，怕失身份， 对，哎，我说，哎，我怎么能跟你们混在一起？然后突然一下把酒往那一放，加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就用郭鹏那句话炸裂了。 然后又想到说你啊，原来你们也是这个年龄的人 啊。 好吧，刚才我们听的这首歌呢，是这个站台，是一个这个不一样的一个版本啊。 对对对， 那接下来这样，我们来推荐一首特别有意思的歌，然后稍后我们再公布刚才那首歌的答案，是费翔的一首歌。 啊，费翔的，会想到他另外一首歌，但是今天会放的不一样。 对， 介绍一下这首歌，《恼人的秋风》。 费翔这首《恼人的秋风》，我们也是在费翔的种首首金曲里面，这首可能不容易是被第一时间想起。但这首歌其实在那个时代也是非常非常火，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也是听我的父辈还是叔叔也是拿磁带放过。 哦，就是的。 对，磁带，然后那个，磁带早就不见了。 这首歌是登过春晚的。 哎，好像我没记错，是他在春晚上面跳过那段，就是 舞蹈， 对，那段舞我大概记得，但是印象是挺深刻，就很老了，很老。 对。 恼人的秋风来自费翔啊，今天真的是不能是大开眼界啊，我觉得就是真的我们的耳朵又回到了曾经的年代啊，这么多的老歌 而且我们这次的这个复古的舞曲派对，大家刚才很多朋友报名，如果你们回复了刚才那首歌的正确答案啊， 对，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恋的杰， 没加手机号可以补发一个啊，我们会选些朋友加入我们的文艺小分队，一起去参加这个舞曲派对，一起到现场去听这些歌，然后一起跳舞唱歌， 对，一起合唱， 对。 招商银行千家万汇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羽毛瓦行李箱 WMF 进口汤锅 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鸡等多种好礼等您拿，9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路上别个样，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要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得如何唱，心慌呀慌，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把自己爱得像太阳。 看来我这种这个一直号称94年的这个人设啊，已经崩塌了。对，号称自己一直是94年的这个人设啊，没有办法再装下去了。 其实你不用不好意思，你没有注意他那手部动作，一直跟那转圈呢。 对，听到这首歌，这个 艾科，你会这个手势让我很惊讶。 我当然会，你就是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相信很多90后都会，好吗？哦、我已经看到平台上炸了，就是我们在分享每一首歌曲的时候，大家在跟唱歌词，你知道吗？ 对， 真的是这样。哇，我都已经想得到那天晚上得有多嗨了，就当这些歌响起的时候。 对，而且这些歌在他们的演绎当中呢，重新编排了之后，发现会有一个很舒服的节奏让你跟拍，就是动词大动词大 嗨 对拍。 哎，那个时候很多男生会去剪那个郭富城的头发，就是发 型啊，那个时候是真的是这样，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学校不让留。 对，就是那会被老师认为是一种有点不太能留的发型。 对， 那时候 太流行， 怎么都得剪那个寸头嘛， 对， 是吧？ 不能留的发型之一啊， 对对对啊，阜成头。 就是听你们说了这么多，谁没做过叛逆的少年呢？ 所以当这些老歌在我们电台去响起的时候，一定可以找到一些就在这个城市的夜晚哈、啊、傍晚的时候在行驶的路上的朋友的共鸣，在自己的车厢里面跟着年轻了一把。其实我也想问问两位，你们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说大家是喜欢这些东西的？因为Demo 其实那天我们简单的聊过，就是一开始我们在打碟的时候一般就是播这个英文的 东西，对，都是播英文歌 舞曲、 啊、是 我们 对对对对 就是 remix 的那些东西。 我就是09年去海南的时候，然后一个出租车司机给我放了一小虎队，然后我就 我们俩有共同的经历，我也在海南待过6年。 是那个出租车司机是艾科吗？ 对 、 啊、一个女司机啊。对对对，然后就放了一首小虎队， 对，老开车，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大家其实是喜欢这些东西的。嗯， 对，他尝试着想让我读懂他，你知道吗？所以我一下我就明白了，原来所有人都是喜欢这些情怀的东西。 没错， 对，你就发现很多人就是在我们活在当下的时候有一种情愫，就是怀旧。 对， 这个情愫可能会勾起你某一段很难忘的记忆。 对，所以你看，不管这个，你看世界是好莱坞片子，不管是说猩猩还是说鲨鱼，都会有这些老的音乐去相伴。 对， 其实也是为了勾起大家的在某一个瞬间的这种回忆。 是的， 小陈老师，你会在现场看到那些人因为放这些老歌而激动不已的时候，你会去刻意观察他们的眼神吗？ 就是他们就是当前奏一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集体看我一下，或者是歌与歌叫切换，对，歌与歌切换之间的时候，他就会说，哎， DJ 同志，你的这个换歌我认可，我知道了，我猜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会看我。 其实为什么要这么，我觉得要这么说呢，原因是因为就是小陈其实是一个就是风格挺多元化的一个 DJ， 但是他放了这么多年，我觉得从来没有找到就这么强烈，在每首歌当中能找到一个特别强的互动这种感觉。 对， 真的确特别令人诧异这种感觉。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就音乐是最好的传输语言， communication。 因为你要放英文歌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是他摇头晃脑的，然后在跳舞或者在就做自己的事情， 对，他不会看台上， 对， 或者放英文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等 Michael Jackson。 啊，也是， 对。所以你看，当这些你还没唱过瘾是吗？啊， 到现场领唱， 对，没错， 又多了很多的车厢时光，或者是那个到家不想上楼的人啊。 对， 这个有这个听友说啊，就不念名字了啊，免得这个他老婆听见了招呼他啊，说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家门口，听完再上楼。一个孤独的男人，然后呢，在车厢里面，然后听着歌， 享受自己最后的几分钟。 哎呀。是，还有朋友觉得说怀旧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怀旧呢？就是当你老了的时候，就年龄稍长的时候，才会有怀旧的心态。 我觉得老了人才会这么说，我们没老。 我老了吗？我一直都不想承认啊。 你当这样子的舞曲响到的时候，谁会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对不对？ 嗨起来！ 其实我那天给他这个音乐的时候，他 嗨了， 先嗨了。对，他说那会儿那是他在做电台的 早间节目的时候， 早间节目的时候每天都会放的一个歌， 每天早上就是7点钟的时候办的这个音乐，还跟着 Bernie。 哦，原来是这样。 对，所以对这个歌是有情怀的。对，哎呀，不知不觉时间结束了，再次谢谢丁某，谢谢小陈，谢谢 大家。 现场和大家一起来集体怀旧一下。 周六晚上到这个灯笼参加我们的复古舞曲派对啊， 没错，北京灯笼俱乐部。 还在车里的那个同事赶紧回家吧，尽量想办法跟媳妇儿请一个假来我们的这个活动， 对，来玩啊。周六晚上啊， 对，然后那个我们的白街 FM 的推送，昨天晚上的推送也有链接的地址。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拜拜， 拜拜。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大0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大0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8大0奥莱。 地下管网是城市运转的生命线，燃气管线更是与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第三方野蛮施工、私挖破坏极为危险，已严重威胁燃气管线安全。挖掘作业前，请谨记拨打96777，北京燃气24小时为您提供施工配合，共同关注燃气安全，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96777。 有一种勇敢叫奔跑，有一种坚持叫挑战。北京电台携手乐城国际贸易城，为梦想创造机遇，新青年新时代新未来。 石家庄乐城国际贸易城重磅签约阿里巴巴，乐城北京服装早市816装修开市，汽车大奖分抗冲，七金旺铺全国火爆热销中，财富热线03118569777，03118569777。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智能四驱纵驰随心， Beats 音响震炫来袭，超大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老公救我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 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天4006968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优质置换让您尽享。